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反省啊，反省咪做人唔好咁冲动咯。 咁你做自己啱嘅嘢，咁你想 唔系？即系同人夹粉合伙咧，即系唔好咁冲动。我咪讲过嘅，两次都系由误会而结合，由了解而分开嘛。 误会而结合。咁自由党嗰阵时，我记得2008年你参选一次，参选之前我同你饮过茶，倾过偈。 我入自由党。不是因為我有一個商界背景、 okay. 我這個商界人士呢其實就很多時候都商界都未必啱聽的、啊、自由行一簽多行我說 要封頂、 yeah. 最低工資我又撐、 yeah. 是不是 那你 當時呢 強積金 當時是完全因為我哥、 okay. 啊、這個禮拜玉敏會客室如果你想知道我和玉敏有沒有大打出手到時你一定要看、啊 玉敏会客室，逢星期六10点至11点。 ゲプロン、ティンガ、ノウチ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で、ほんじゃ、行こう。有精彩日子埋遍大运财外面的大赛波士接近终点步步有好轻松赢出这场香港一哩咁 好啦回来第二节的马场 US Fan 提一提大家先一会间呢个节目咧直播嗰个时段咧会大概系50多分左右咧，咁咧佢哋就会停咗嗰个直播，就要准备下一个嘅足敏会客室。咁大家咧就记得咧，剩低嗰几分钟就记得睇翻重温啊！咁就一阵间会稍后时间会 upload 上去 My Radio 嗰个 fan page 嗰度啦，同埋喺 YouTube 嗰度大家就揾到噶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第一场级制赛咯，就系、是、呢场 甜品啊！ 呢场嘅皇太后纪念杯啊，嗱，记得咧呢场马咧好早之前咧，即系出嗰啲话外国马报名都有一水蛇春，有一堆马报嘅名，咁最后咧全部咧。都是变返本地 本。本来有一隻会嚟嘅嗰隻郭克嗰隻水银嗰隻 Mercury。 咁但因为嗰隻莫他協退出咗啦咁所以。 因为嗰隻我咁原本係咁如果嚟半跳咁半跳上面上嚟问諗諗住即係可能郭克啊食完隻女王杯仲要问马会有冇甜品啊食埋呢个得唔得啊咁。 係啦。 咁点知就两样都冇得食。 两样都冇得食啦。咁其实呢一场呢都係又係其实同返記得，如果大家仲記得，即係4月9日嗰場二班2200咧，其實嗰啲戲碼都係差唔多。我哋睇下片先。 好啦，其實應該咧就要呢條片咧就應該由800米開始剪出嚟嘅。咁但係因為時間所限啦，咁啊而家前面帶咗出嚟嗰只英雄啊，跟住就係美麗傳承啦。嗱，留意一隻喜連彩星呢場馬佢跑得好差，因為佢跟住英雄走咧，佢又俾只美麗傳承頂我出四碟。嗱，你睇而家偉達咧，姜成佢都控制得唔係好好，而家打落去只馬。就冇嘅，咁所以咧变咗咁样嘅时候咧，咁嗰场马我记得我事后都即系听同啲朋友讲，即系叫伟达即系翻家乡瞓觉啦，即系你咁样搞法嘅时候，咁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只就系大情人啦，咁今年其实就好锐嘅呢一只马，嗱虽然咧可能我自己份 tips 咧我冇摆落去，咁但系咧呢只马因为咁勇锐咧咁样杀上嚟咧，其实咧大家咧都如果你哋够注数咧。你拖四连环啊，或者拖三重彩啊，咁样咧，咁其实都可以拖埋佢嘅。其实就系话，咁呢一组马其实就系咁啦。咁我哋就先讲翻啦，就系话啱啱嗰一组嗰场二班嘅2200啦。其实就嗰场嘅主力就好明显就系美丽传承同埋英雄啊。英雄其实嗰场马就试准咗， 中晒我哋中晒伏啦。嗰日我哋中晒伏啦。 系啦，咁唔紧要嘅，我系会决定再兜多一次嗰只。嗱，嗰场马喜连彩星其实。阿偉達點樣發揮，其實大家都心裏有數。咁但係而家我哋咧睇嗰個賠率咧，英雄咧就係 是不夠兩倍的，總之我唔記得幾多倍啊咁樣。咁樣跟住其他嗰啲其實就十幾倍嘅，好多都。嗱，我想講一樣嘢，有一個好唔尋常嘅嘢，我自己留意得到嘅，就係、是、英雄咧， $13， 係啦， 1.3倍。 嗱。英雄咧，如果$13咧，其實咧就好多選擇嘅。例如我如果$13，我係會上個禮拜日買當家精選嘅，應該係會。咁即係咁講啦，即係英雄佢唔係超得咁緊要。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呢只喜連彩星咧，上一場咁樣車前到，係入俾一個誘因咧，俾大摩咧好大誘因咧要去抵出嘅呢一場嘛。即係你諗下，一隻買$10，一隻買$13。咁唔使諗啦，我自己覺得咁我一定如果係咁樣嗱，我建議買喜連，即係大家都呢隻馬都講咗好多次幾優幾犀利，咁唔使再多講啦。但係我建議大家一樣嘢，大家咧就將佢嗰注錢咧就分兩注買，即係例如你準備定買$500啦，講啦喜連彩星，我建議你先買$250先，睇佢呢場贏唔贏。如果唔贏嘅話咧，如果呢場佢輸咗咧，就留翻嗰$250咧，就遮打杯嗰陣買落去。咁如果佢呢一場贏咗啦，你收咗錢啦，咁下一場遮打杯咧，咁可能佢應該就大摩就要另外一隻馬佢要贏噶啦。即係如果即係正常咁樣講啊，咁所以我自己就會即係始終大摩咁大嘅馬房，佢啲馬都係要輪流贏啦，俾咗個好大嘅誘因俾佢去抵出啦。咁所以我自己嘅正選都係揀翻只。 但係而家喜連彩星就$94啊。 係啦，好啦，咁次選啦，我就跟住腳就揀乜嘢咧？首先咧，第一隻就一定兜翻只哈哈巴巴先嘅。咁啊，上一場輸到係唔似真咁樣嘅，即係輸好遠嘅。咁但係大家都睇過啦，佢贏赤兔寶區嗰一場好多實力，同埋佢有咁嘅長力，佢想谷草跑2200，佢證實過係得㗎嘛。咁所以上一場輸咗，俾一個誘因佢回一回，咁今次有返啲賠率呢，咁 Q 第一隻我先攞咗呢隻先。咁另外就會揀返隻歡樂盈盈，歡樂盈盈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因為第一好輕磅嘅14運，同埋佢上一場都跑過第四咁樣。咁皇太后杯傳統都係嚟一啲輕磅馬嘅，咁呢一隻馬咁我自己亦都會揀返響度嘅，呢隻歡樂盈盈大家都唔好睇少嘅。咁另外呢隻大羅素呢我亦都會揀嘅，即係一樣啦，佢輕磅啊，同埋上一場佢都衝一個第三，同埋其實佢喺二班呢一個分數，佢都仲有得贏嘅。咁我自己就會揀翻同，咁最後就勉為其難兜翻只英雄啊咁樣。咁我咧嘅正選咧就係攞五號嘅喜連彩星做膽，咁另外就馬住 Win Pay。如果英雄孭得越多飛咧，咁其實就對呢就咁啊，絕俾一個有。有一個好大嘅誘因去抵出嘅，咁次選啦，咁跟住就揀翻只哈哈巴巴、歡樂盈盈、達羅素同埋嗰只英雄嘅，咁我寫埋。 好啦，咁你寫住就我啊繼續講啦嚇，咁我咧都係同阿拉拉一樣啦，我都唔服燒買，即系咧買最多次呢只喜連彩星嗱，即系咧。之前嗰啲車前到後啊，左閃右避啊嗰啲咧，咁啊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同埋咧，即系咧，阿達少堂堂13屆冠軍咧，斷估咧冇理由啲疆城啊咁渣嘅。 嗰日我 Facebook 有個朋友寫咗一句，其實嗰個好老友嘅，佢好真偉達，話做乜喜連彩星揾見習新炮啊嘛， 即係冇理由咁渣嘅。即係如果即係同埋你睇翻嗰日嘅賽事，即係之前呢場啦，同埋嗰日。嗰日咪都係跑呢個主席錦標同埋多場短途錦標，大家睇完你就知咩事㗎啦。即係呢次呢就級制賽啦，咁睇下佢呢即係喜連彩星，睇下今次係咪我睇你收得埋幾耐囉。我真係睇你收埋幾耐。 所以唔係話分兩注錢囉，今次唔得下次都仲要再追多次。 同埋呢隻馬呢，同埋呢隻馬我哋大家都講咗好多次㗎啦，呢隻遮打一定係遮打杯嘅擂台等嚟嘅。咁我一定呢就再追埋佢遮打杯，咁買完之後呢我先決定死唔死心。但係呢次呢即係有$90+，同埋英雄$13呢係太過分啦。咁即係論馬當然佢係佢係有條件啦，亦都有實力啦。上一場其實即係都係走得好凶狠嘅，即係但係咧嗰場嘅主力就喺隻美麗傳承度，咁所以咁同埋今次啦，美麗傳承就要讓翻佢6磅咧，咁所以咧就即係讓嗰、那個讓磅距離拉闊咗咧，咁我覺得就美麗傳承呢一場咧就可能未必係可以即係入到嚟，咁但係英雄咧我就唔可以睇小佢嘅，咁但係咧$13太離譜，因為呢啲老老實實。 呢啲馬王賠率嚟嘅，大佬咁即係 唔係十三蚊？你話買當家精選 啦，十三蚊呢啲係馬王賠率嚟嘅，即係絕對唔係我杯茶。但係咧配腳你又唔可以唔要佢啦，即係三甲你又不能飛佢。咁呢兩隻大波我就執住啦。咁但係跟住咧，我嗱你見到我有一匹打咗升嘅馬咧，嗱即係咧就係嗰匹大紅土啦。嗱，其實大紅土咧，對上嗰兩次配阿無私二咧，嗱打比嗰場就唔好計啦。因为打比嗰场其实就都我觉得都系有啲志不在此嘅，同埋就系话叫志在参与。反而佢初出赢无敌飞龙怪兽家长嗰场咧，其实就嗰场真系睇到身价啦。咁其实而家你换翻个苏兆辉，咁你问我啦，即系如果你话讲姜成同埋讲火候，佢同苏兆辉同无私义，咁梗系即系后生呢个勇猛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隻馬咧可以再憧憬下佢，睇下佢呢一場嘅走勢係點樣。咁我就睇下佢啦。如果佢呢一場係跑得好嘅，咁遮打杯又會再見，咁啊變咗咧要就仲有一注可以再買。咁但係呢隻馬咧值得留意嘅，都因為依家佢賠率都有十幾倍嘅。如果我冇睇錯啊，睇下先啦，應該係十二倍啊。咁我覺得呢注十二倍啊，亦都係諗有得諗嘅。咁最後啦，揀多隻咧就即係啲揀翻只舊年呢場皇太后杯嘅亞軍嘅奇畫。嗱、咁其實兜呢只馬都兜轉轉都兜咗好耐㗎啦。咁啊，今到而家啦，就跑翻啲即係跑翻場佢上名嘅路程。咁其實李寶利咧，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啦，陣間我哋都會講女王杯嘅下一場女王杯，其實都會提一提佢。咁其實李寶利咧，雖則佢即係復出咗之後都係憑隻紅福滿，跟住之後就積極王贏啦。咁佢贏啱，但係咧其實你睇到佢咧好多時咧，佢即係喺留後鏟上一段咧，都係可以分分鐘走到入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隻馬咧又比較輕磅啲。咁同埋啦，而家要儲奶粉錢噶啦嘛，就嚟啦！佢老婆生仔啦， 唔通靠外父養咩？ 係啊，唔通靠外父養咩？梗係唔掂啦。咁又咁講。呢、這個假假地都係意大利冠軍，咁你睇翻杜滿來同埋呢個李寶利咧，其實佢係有呢啲招咁樣喺後邊懟上嚟咧，嗰啲狠勁係好犀利嘅。 唔係因為墮過馬咧、其實咧都題外話，一個騎師佢墮過馬咧，其實唔係佢騎功係唔會變嘅。但系咧，有阵时咧，佢其实好多堕完马骑师，其实就系嗰个心理嗰个问题。 冇错啦， 因为惊出事啊。其实就算以前大胜啊，跌过镬好金嘅之后咧，其实佢你而家咧即系嗱，讲少少题外话，你而家咧睇个越洋转播咧，即系睇外国嗰啲电视台，你睇大胜讲马咧，佢都系依然好有一套佢嗰个讲法，即系做骑师，佢真系讲到出嚟。 系啊， 但系就系嗰个跌过马嗰个心理阴影，因为惊，就算而家蔡明兆都系啊。騎功其實佢冇變過，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跌過馬，佢嗰個心理過唔到，所以告東尼點解嗰陣點解咁勁，就係跌過幾次馬都仲可以咁勇猛咁樣 到。跌到啊嘛，係啊，要跌到話再跌嘢就冇命噶啦，先至要被逼掛靴。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李寶利佢係有呢招啦，咁同埋佢即係起碼一樣嘢咧，佢起碼都仲係後生廿零歲。即係仲有活力。咁你睇翻佢，復出呢幾場馬，其實真係叫做。都系敲緊門啦，咁啊，即系你好似有啲好啲嘅馬，好似積極王啲，俾到佢，佢咪交好俾你咯。咁呢只咧都系一隻邊線馬，咁所以咧呢一場賽事咧，咁我就會俾，即系都系要扭翻只喜年彩星啦。我真系睇你收得幾耐。咁啊，再跟住就係英雄啦，然後就係呢一個嘅大紅圖同埋奇畫，咁就係呢場咧就我呢呢個五三六同埋呢个嘅五三六八就系我呢一场， 我就五胆，即系五胆拖七号哈哈巴巴，十号欢乐盈盈，九号达罗素同埋三号嘅英雄。 咁以上就系我哋咧皇太后杯嘅心水啦。 系啦，咁跟住就 爱比女王杯排位结果终极出炉，赛事形势瞩目揭中。 美国联邦系抽到五号档嘅，民间智慧系抽到四号档嘅，真石实牌 抽到六号档嘅八记之星，三号档嘅明月之你，抽到二号档嘅 各国皆是把握最后机会，提升状态，为大战做好准备。 It's nice to see him taking everything in. He's moving, seems to be moving well, and a little bit of rain won't do him any harm. He enjoys a little bit of cut underfoot, but no, he looks in great shape. 爱比女王杯，4月30日，沙田马场。 好啦，咁啊睇完呢场呢、這个开场白呢，咁啊当然啦，而家就到戏玉时间啦，咁啊就係讲呢场女王杯啦。咁啊嗱呢场女王杯呢，咁啊最后得八隻马跑啦，咁啊因为莫卡协呢就退出咗，咁啊得返八隻，咁啊戏马就即係如果你问我话戏马系点呢，我就真係笑话就算啦。咁啊有啲又话贵精不贵多，又话重质不重量。咁我就係问你哋一样嘢啫。呢八隻马系咪真系咁有质呢，即系重质嗰个质系咪真系质成咁咧？咁大家自己去判断啦。咁但系咧，点都好啦，睇下有边几只，有边八隻马跑先啦。嗱，咁啊，一号嘅明月千里啦，咁就排二档啦。二号嘅天才就排八档，三号嘅威尔顿咧就排一档，四号将南咧就排七档，五号嘅新写实派咧就配莫雷拉就排六档。六号嘅美国联邦咧就排五档啦，跟住就系民间智慧啦，七号啦就排四档，八号巴基之星配苏小辉咁就排三档，咁就得八隻马。咁其实咧讲真，你八隻马你咩档都冇乜影响噶啦，可以翻嚟先。咁啊八隻马啦，好，咁我哋可以讲多少少啦，咁但系咧即系讲下少少题外话啦。咁点解今日我会着成咁，同埋即系女王杯其实嚟讲咧，即系都对于我嚟讲都几有意义嘅。咁点解几有意义咧？咁啊，俾张相你睇下先。嗱，呢张相咧就系五年前， 个肚腩好大啊！ 系啊，个肚腩好大。五年前咧，我哋 Sunday Racing 嗰只统治地位啊！咁就即係贏完之後呢，咁我哋就返返上嚟啦，咁慶祝啦，飲香檳又成啦。咁當時呢，我哋嗰啲即係啲成員啊，同埋有啲合夥即係吉田先生佢哋呢，咁一人攞住即係揸住隻杯咁俾我哋影下相咁樣。咁當然我就即係影返張相咁留念啦。咁當時呢其實都幾特別嘅，因為你即係我哋 Sunday Racing 係第一次，當時係我哋第一次派馬嚟香港跑，咁就嚟入嚟只咁嚟只Woolworth啦，統治地位。咁亦都係因為個亦都係配搭咧，都係臨時，即係亦都係臨時揾阿李寶利上去，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個配搭本來都唔係咁樣。我哋去下一張相啦。嗱，咁呢張相就係當時啦，即係你見到我射呢眼望佢，啱啱咧就俾人影咗。咁當時我哋喺沙圈啦，咁就我哋喺度睇只馬。咁嗰陣時我哋都同阿李寶利咧，都啊同埋阿練馬師阿郭居勝賢咧，咁都傾過嗰場馬嘅策略。咁結果咧就即係李寶利咧就做足曬我哋所講嘅跑法，咁最後就贏得。即係但係諗唔到咧，最後嗰400米咧一彈咧係贏成四個幾馬位翻嚟。呢、這個就真係有啲始料不及嘅，即係但我哋覺，但係咧，我哋臨場當時咧就係、是、對隻馬係好有信心嘅。咁你睇翻當時嘅賠率都係得四倍幾，你都知道係即係都係好熱門之一啦。咁但係冇諗到咧，真係係贏咁遠咯。咁跟住之後啦，亦都呢只 Woolworth 啦，咁就叫做唯一贏佢即係服役以來嘅唯一一場一級賽。 呢只馬血統好好啊，佢係氣槽嘅女嚟噶嘛？ 氣槽個仔， 氣槽個仔係講錯啦，佢係氣槽個仔嚟噶嘛？呢只嘢 係啦，咁可以翻嚟先啦。咁啊，講完少少歷史啦，咁啊，當然即係俾我嚟講都好有意義。你都捧過呢只女，我都叫做真親手捧過呢只女王杯啦。咁所以今次嚟講咧，日本就派只新寫實派嚟，咁但係喺未講呢啲馬之前啦，我哋不如睇下片先。 好，我哋先睇一隻新寫實派最近點樣贏嗰場中山紀念啦。嗱，前面咧而家帶緊頭出嚟嗰只咧就標誌名區啦。咁白帽嗰只就係著蘿蔔會嗰件衫就係新寫實派啊。咁其實咧呢一隻新寫實派咧，喺日本咧就正宗二級馬，大概咧你哋將佢嗰把尺咧就同善德福就差唔多嘅。咁你睇下善好啦。咁你大家就可以再睇下，好啦，睇一隻美國聯邦啊，前面咧白帽藍衫嗰只咧就係 嗰只后面嗰只就系美国联邦，前面咧而家弹咗出嚟嗰只就系云丝仙子，咁嗰只唔使讲。但系美国联邦最后嗰几部咧，佢都唔够嗰啲起特来嗰啲跑嘅，咁最后嗰几部都入噶，就感觉上就冇上年咁踊跃嘅呢只马。咁今年次啦就嚟到香港啦，就用翻呢一个马主最中意用嘅骑师帕宝啊，因为你大家记得 嗰只墨尔本杯啊嘛， 嗰只翠月就系佢赢啊。好啊，跟住出边我睇下一只民间智慧，呢只法国打俾嘅季军啊。咁呢一隻民間智慧嘅，咁就呢一場就熱身賽啦，三級賽跑場千六米。嗱，前面嘅呢隻其實咧就呢隻叫 Jimmy Two Times， 其實喺法國咧跑嗰啲千四啊嗰啲賽事咧，其實佢係二級馬左右嚟嘅。咁民間智慧就輸俾佢三個馬位，亦都好合理啊。咁好啦，睇翻場主席錦標啊，咁啊跟住睇一隻明月千里啦。咁啊，其實呢一場馬就沿途其實奇普敦都無心攻堅，跟住入直喎，俾人美麗大師夾一夾，跟住係咁以就騎翻嚟啦。咁前面贏嗰只嘉陽區呢條片，好大機會都下個禮拜要再睇啦。咁基本上，咁因為明月千里就衝翻上嚟就收熱身之效啦。咁呢一場其實都 OK 嘅，咁佢衝翻上嚟都有 曬。而家千六都唔係個正宗路線嚟㗎啦。 好啦，跟住睇翻場金杯啦。咁除咗睇明月千里之外，要睇一隻天才同埋睇只象男啦。嗱呢一場咧，布文咧就真係發揮其實真係好差嘅，因為俾人美麗大師夾一夾啊。咁跟住咧，要而家先至可以攞正堂太法力，但系都赢到佢象男咧。咁其实呢一只明月千里喺而家呢一个阶段咧，对比起呢一扎咁嘅老马，即系呢一代嘅象男啊、天才嗰啲，其实已经高过晒佢哋噶啦。好啦，跟住睇一只巴基之星啊。咁啊，上一场其实就好多意外，因为大魔揾两只马招呼佢啦，喜连彩星同埋嗰只英雄啦咁样。咁咁而家先至要真係叫做發到力啦，嗰三百米。咁當然啦，佢都追唔到只嘉龍區，因為嘉龍區真係太勁。咁但係其實佢都彈得曬嗰啲美麗傳承啊、四季王咁樣。其實呢一個第二其實亦都係好犀利嘅第二嚟嘅。咁所以今次變翻咁樣八隻馬跑，第一樣嘢八隻馬跑佢唔使追咁多啦。咁樣咁八隻馬跑佢唔使追咁多。咁但係亦都咁变咗就系话，其实佢嗰段后劲就好好用啊！咁啊，师兄不如你讲先啦。 嗱，我就冇得倾啊！嗱，即系咧咁耐以来讲只巴基之星咧，我谂都系除咗打比，即系打比，我就真系叫即系贴过。咁啊，今次应该系第二次啦。咁啊，应该之后都应该都会陆续有嚟嘅。咁啊，我就一定系要翻只巴基之星。其实咧，如果大家睇翻嗰场打比咧，即係雖則佢其實呢個第二嘅難度都非常之高嘅，因為如果大家仲記得佢之早復役初期嘅時候咧，佢就漏即係慢閘啦，然之後就留喺後邊咧，然之後跟住再轉入直路就大外一氣去到最。佢轉入直路就揈到最初咧，就喺外面衝上嚟，就如入無人之境咁樣啦。咁但係呢場打比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即係嗰段嗰場早段咧，你記得隻英雄啊，同埋嗰隻 喜連彩星 就圍攻佢嘛。咁變咗佢就一路咧都揾唔到個位，同埋入到直路之後咧，佢都要搞咗一大輪之後咧，先至喺入邊有個位上。咁佢你有幾可見到呢隻巴基之星喺入邊都衝得咁行啊？即係佢都喺外邊就衝行啲，但係佢今次咧上一次打比咧，佢就喺入邊捐捐捐穩位之下咧，就一路捐就一路衝。咁但係就真係，如果你唔係一隻嗰隻佳龍區咧，真係佔咗個先機走甩咗咧，真係六死垂手都仲未知。咁所以咧，呢隻巴基之星其實嗰場嗰個第二嘅難度係非常之非常之高嘅。咁啊，跟住啦。跌埋心水，唞唞埋埋，慢慢重新做个功夫，再揾埋苏兆辉，再揾埋苏兆辉嚟跑。嗱，咁我今次估计咧，呢只马咧，因为得翻八只马咧，佢又未必使度到咁厚，或者佢会摆前少少都唔定。因为其实呢场马，如果即系个图咧，就估计应该都系前面都冇乜快步速嘅，咁啊都系唞唞，都系斗斗埋埋，攣攣埋埋，临尾爆一段。咁所以咧，呢只马就要好睇。即係蘇兆輝早段點樣去擺佢啦，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咧，同埋呢一場咧對佢嚟講都係一個黃金機會啦，因為你如果換翻喺舊年嘅女王杯，你呢只巴基之星基本上係好難有得爭嘅，就算佢點鋭都好，但係今次因為佢馬唔多，而所謂真係好硬淨嘅對手，亦都唔係咁多之下咧，我自己心諗真係好希望巴基之星呢一場咧就可以。 倒亂一鋪反一鋪就贏，即係一舉反先曬呢堆馬咧，咁就奠定咗佢嘅地位。咁同埋咧，亦都從而咧可以推算到呢只佳龍區啊，下個禮拜上演嘅佳龍區，佢究竟去到咩地步啦？咁啊，呢只馬我一定係攬住佢先啦。咁啊，當然啦，你明月千里其實嗰場主席錦標擺明就係熱身噶啦，咁啊都嗰場都，如果你真係佢係咩嘅？佢都揾下布文翻嚟咧，都唔使揾下奇寶敦啦，係咪？咁但係咧，佢之前嗰場金杯咧，佢復即係傷後之後復出嘅第二場，其實嗰場馬佢係又係克服咗啲難度啦，亦都係有啲阻滯之下咧，佢都可以走到上嚟。咁當然啦，嗱預計話天氣話聽日會可能有雨落。咁如果真係聽日有雨落嘅話咧，咁啊當然更加會稱高啲。咁到時可能個賠率咧就會可能會再熱啲。咁但係咧呢一對馬18Q咧。咁我覺得咧就真係走唔甩㗎啦，呢對馬。咁跟住啦，第三我嗱呢場我揀三隻馬嘅啫。咁第三馬我就會揀翻只象男啦，即係希望點解咧？因為呢只馬始終嚟講佢係真係忠心。佢往往咧個你睇低佢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啲意想不到嘅演出。咁所以我覺得佢亦都係有心波，我估計佢係會係擺喺前面走嗰只嚟嘅。咁就睇下可以即係做到幾多少，做到幾多步速，咁就俾只包機先爆啦。咁所以咧，其實正路咧，我就心偏向咧就係、是、告東尼一對 Q 嘅，但係咧我又唔敢飛只明月千里。咁所以咧，最後嘅答案咧就係、是。八号巴基之星，一号明月千里，四号象男 都差唔多。不过想攞少少时间介绍下嗰几只外队马先。嗱，先讲一只新写实派啊，其实嚟香港就见过啦，大家都嗱呢一只马其实就系日本正宗嘅 Group Two 马嚟嘅。嗱，虽然咧大家都话佢赢过满乐士啦，用嗰场札幌纪念嘅大输特输啦，咁但系讲咗好多次啦，嗰场札幌纪念咧骨酸行系出两只马，满乐士咧就系十几蚊嘅大热门，总之系不足两倍。啲十五六蚊嘅啫，咁跟住咧， 呢只系十七倍， 呢只系十七倍，咁佢咧就喺自己就順放慢步速俾佢順放走翻嚟，滿樂時嗰場馬一出閘就車前到後，揾又揾唔到位，又頂出五點，沿途望空中段踩油，可以錯嘅嘢都錯曬嗰場馬。咁佢咪贏到咯咁樣，咁事實上試完呢場馬，咪證明話俾你聽，滿樂時係跑到二千，新寫實派嗰場馬，即係你哋就唔好俾嗰個賽績呃咗你。咁跟住佢成日跟住跑嗰個一里嗰場貓 championship， 佢都係同輸俾一隻而家一里都唔正宗嘅密奇島啦。咁中山紀念咁， 仲要密奇島係好千辛萬苦先至臨尾執翻場㗎咋？ 仲要俾人罰停賽喎，騎師仲要 係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睇到把尺啦。 咁啊好啦，跟住今年嘅中山紀念咁，其實雖然話你贏到嗰只 Vros 嗰只強擊咧，咁但其實今年嘅中山紀念就冇以往嗰幾屆就咁犀利，佢亦都佔咗個慢步速有 cover 之嚟啦。咁雖然骨酸痕就好用心，咁呢一場馬咧，佢亦都好著數一樣嘢，就冇步速俾佢擺前面走。咁但我預期咧，中間走到一千米嗰陣咧，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咧，嗰只威爾頓同埋嗰只象男咧，兩隻係一定絕對唔會俾你放得咁輕鬆。特別係只威爾頓，佢可以中間踩咧。咁呢一樣嘢其實大家就要全記啊！呢一樣嘢。咁另外嗰兩隻啦，一隻美國聯邦啊，咁啲大家越洋轉播見過好多次啦，上次大家睇到佢就係輸俾嗰隻雲絲仙子啦。咁美國聯邦呢一隻馬其實就係話嘅，佢嗰個成名作就係一年前左右啦，就贏嗰場滿利谷銀屏啊，即係唔 係蘭威錦標， 唔係再之前啊，跑文員贏嗰場二千五嗰場滿利谷銀屏啊，即係嗰場嗰場其實就係墨爾本杯，佢最後機會嗰場馬， 攞入場券 最後機會嗰場馬就俾佢贏咗，跟住揾莫雷拉跑墨爾本杯，咁但係證實咗佢唔係三千二馬。好啦，咁跟住之後縮翻落跑千八二千 ，OK 跑得唔錯。咁但係今年去到咧就好似個表現就一般啦。咁因為 咁樣講啦，都七隻馬都七歲啦。 咁亦都受制於一樣嘢嘅，其實佢因為佢跑嗰啲跑嗰場。龙舌兰锦标啦，即系前身嘅亚联油锦标啦，嗰场千六米又要孭个重磅，跟住跑嗰场亚联油锦标就是、前身嘅麦坚伦啊，嗰啲名兜到乱晒，咁啊跑嗰场二千蚊，佢又要孭个重磅，咁但系谂住 跑翻嗰啲平榜，咦佢跑澳洲杯，咁跟住又輸好遠，跟住跑嗰啲蘭，揀翻今年嘅蘭威錦標，佢亦都唔夠艾雲豪威跑，咁變咗今年佢七歲嚟到香港，咁啊最後一站啦，咁睇下就跑成點啦，又揾翻呢一個馬主 Lord Williams 呢個賭場大亨最中意嘅拍寶啦，真係，咁因為呢個 Lord Williams 大家都知啦，嗰只翠月啊贏墨爾本杯就係拍寶幫佢贏噶啦，咁所以咧呢一隻美國聯邦我自己就覺得一般啫，嗱問。间智慧咧，呢一只马咧，其实就系阿信和阿黄山啦。咁有啲人话佢可以跑完之后留翻香港，其实系唔得，因为佢已经跑过十五场噶啦，所以就冇噶啦。 上个礼拜你都提过， 系啦，佢另外嗰只心意传达都系过咗十五场噶啦。唔知会唔会跑完呢场佢运翻法国定系攞去新加坡啦？我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呢一只马系今年嗰年嘅法国二千坚尼季军俾阿 Gerga 兵弹甩咗啦。咁其实嗰场马跑第五就系高东尼一只新马叫加州雄狮啦，即系嗰只绿色景区嘅全兄弟。但系跟住其实佢跑法国打比啊，咁佢同嗰啲好战王啊、列卓斯特嗰啲咧，都唔系出输两个人三个马位啦。咁但系我都成日讲一样嘢，今年咧嗰扎欧洲嗰扎三，即系上嗰年啦，欧洲嗰扎三岁马个水准系真系冇咁高嘅。点解咁讲咧？大家睇翻除咗赢嗰几只啦，好战王啊嗰啲之外咧。Gerga 兵其實只去到後段個表現都非常之一般啦，咁跟住其實就係話去到後期嗰啲列卓斯特嗰啲先至上到嚟啦，同埋好嗰邊亦都去曬啲馬女嗰邊啦，例如嗰只國管國嗰只 Miding 啦咁，咁變咗其實大家留意翻海旋門就知啦，海旋門咧今年其實最有機會，即係上年嘅海旋門咧最有機會其實係嗰只左手嗰只 Left Hand 法國贏嗰紅寶錦標，跟住進軍嚟跑呢一場馬，進軍跑海旋。但是輸好遠嘅，亦都睇翻今年嘅海旋門，差唔多係全部由啲年長馬包辦曬咧，大家就可想而知。今年法國嗰、那個今年歐洲嗰個水，即係嗰水歐洲馬水準係去邊？可能最好已經係跑緊第六場嗰只喜連掌聲，唔係喜連彩星。佢連喜連彩星嗰個級數都未到，咁呢組就真係好難跑啦。咁、我就咁講過嗰三隻外隊馬係咩料啦？咁我就其實就雖然我揀五隻馬，好似八隻馬揀五隻馬就好似好過分啦。咁但係就 你話俾人聽點買先？ 係啦，係啦。咁咧其實18呢條單 Q 明月千里。巴基之星在这里都真的超的，其实特别是巴基之星其实要计一样东西，就是说他有个三档，威尔顿是一档，明月千里是二档，今次不会有大摩三文治给你吃的，应该就是即照计啊，咁亦都有象牙帮你，咁又会跑得比上次好好多，咁我亦都相信个爆炸力，明月千里个爆炸力系冇巴基之星咁强，咁大家斗爆，我相信一同八系八重之间，因为我自己觉得呢两只马应该呢条单 Q 单位置 Q 应该都冇错，所以我攞佢做双胆。咁大家就可以攞嚟或者單 Q 啦，位置或者穩陣啲，你複式膽啦，兩隻進取啲單式膽亦都不妨。不過就我穩陣少少啦，就 但係呢條大熱 Q 24蚊， 咁冇辦法，咁都係要咁，咁所以咪100咯，大家咪揸膽。咁搏下有冇機會扭尾啊？變咗就係話100，咁可能揸雙膽走兩三個位，咁三重彩咁樣複式膽咁樣，咁就拖翻245。咁好簡單一個原因就係我將嗰啲唔得嗰啲剔咗佢嘅啫，就係將嗰只唔得嘅就係威爾頓今年真係跑唔翻啦。咁另外美國聯邦同埋民間智慧喺呢度亦都真係爭啲啦。咁變咗就係話245咁。執曬入嚟，將啲得嘅就執曬入嚟。其實就係咁簡單，揸100雙膽就拖245。咁啊，睇下245三隻有冇機會喺一同八之間中間攝到入嚟。咁睇下條三重彩、四重彩就可以好分少少。咁就算開到102、104、105，贏少少，咁但係都唔使輸個本啦。咁樣我估都可能係咁個諗法就係咁樣，所以就咁樣俾，就唔好以為哇八你俾五隻馬互穿咁仲得了嘅咁啊。咁其實就係咁樣賣法嘅啫。 睇緊啲觀眾知㗎啦。咁啊嗱，咁啊頭先你都講咗好多新寫實派啦，咁我都唔補充啦。咁啊點解？但係你都講咗好多嗰只馬嘅嘢，但係點解我冇講咧？咁啊，如果我唔講啊，大家都明點解㗎啦。咁啊，所以因為八隻馬，即係我覺得呢只新寫實派咧都係。充其量都是一隻邊線分子，即係除非即係一百幾一百兩隻馬係 即係陣上係跑錯得坐得好離譜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如果你話論實力嘅話咧，呢只馬應該就唔 嗱、啊，即係老實講，我俾多少少牽示啦。啊你好多日本朋友噶嘛？叫佢喺日本買嗰條一百單叫啊，因為日本有得賭嘅呢場馬。咁啊，隻新寫實派喺日本一定孭飛啊！叫佢哋買重嗰條一百單 Q。咁啊，應該日本係好分過香港好多嘅。 咁啊，睇下聽日點啊？嗱，聽日晏晝咧呢場女王杯咧就4:35就上演噶啦。咁啊，應該馬會嗰個 website 咧，佢係即係如果大家電視睇唔到咧，佢會係網上 live stream 直播嘅。咁啊，大家到時留意睇下啦，睇下巴基之星咧可唔可以？即系把握呢个黄金机会咧，就升咧做之升咧赢之温啦吓。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嚟跟住落嚟咧就系郁敏直郁敏会客室。咁今集访问嘅嘉宾咧就系田北辰吓。咁我哋就要到下个礼拜咧就呢个冠军一哩赛同埋主席奖嘅赛日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记得交月费。